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五。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天空放晴，日照较强，中午前后较热，早晚比较凉爽舒适，能见度非常好，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午后受偏东风影响，局部地区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在夜间是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可能还会出现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1，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五环功德寺桥、红山桥、肖家河桥东西东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队尾接近玉峰桥。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学院桥。通惠河北路出城二环出口匝道上进行临时施工，出京车辆建议绕行建外广渠门外大街通行。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在北京恐怕没有一处地方比得上平安大街，能让人同时领略北京丰富多姿的面貌，以至于有人说一条平安街万步京城史。这条十几年前修建的街道怎么就记录了半步京城史呢？为什么说平安大街的修建造就了一批收藏家？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平安大街。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条大街不属于平安大街的范围呢？ A. 平安里西大街， B. 张自忠路， C. 幸福大街。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今天在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要和您继续来聊聊平安大街的历史上的故事。那么下一面哪一条大街不属于平安大街的范围呢？ A. 平安里西大街， B. 张自忠路， C. 幸福大街。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来和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河北宁晋发现隋唐至明清时期的窑址，日前文保人员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北部新区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碎片，经过确认，这个区域为隋唐至明清时期的陶器烧制窑址。这次发现的窑址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各种陶器、瓷器小碎片随处可见。据介绍，这次发现的多种碎片呈现出一条文化层，说明这个区域在历史上生活人口众多，延续时间较长。在窑址中出土的大量瓷片，对研究隋唐至明清时期的陶瓷制作水平、人们的生活习俗等具有一定的价值。 冬奥的氛围在北京日益浓厚，石景山区将在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建成本市第一个冬奥特色社区。广宁街道与冬奥组委驻地首钢西石桶仓仅一墙之隔，接下来将围绕高景路社区建设一批冬奥体育文化设施，比如打造高景路奥运吉祥物一条街，绘制冬奥知识的文化墙，社区内路面井盖彩绘等。紧邻社区的永定河高井沟治理也将消灭黑臭河体，升级成为展示冬奥的休闲河道公园。西北侧红光山将改造成体育休闲公园，铺设健步路。此外，广宁奥运文化博物馆已经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冬奥是体育盛会，再来说说思想的盛宴——世界哲学大会。日前，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哲学家及哲学爱好者参会。这是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世界哲学大会创办于1900年，每五年召开一次，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哲学学术会议。据介绍，本届大会是世界哲学大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第一次将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等作为核心议题。即日起到20号将举办超过1000场次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再来关注展览，18世纪东京与北京是什么样子？老北京和老东京都有哪些行当？江户时期的快递员的制服是什么样子？昨天，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畅游18世纪东亚的两大文化之城东京与北京。展览共展出展品181件套，其中日方展品112件套，包括图片资料、生活民俗资料、工艺品等各类型展品。展览会持续到10月7号。喜欢文创产品的朋友要注意了，以新时代新气象新文创引领文创新潮流为主题的第一届文创会文化文物创意展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这次展览范围涵盖文博创意和出版、互联网加中华文明、动漫游戏、影视演绎、文化旅游等相关板块产业。展会期间还将特别邀请国家宝藏等栏目及演艺名人进行现场活动，通过展会扩大文物的社会影响。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在哪儿？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日前发布了2018年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击败了连续7年夺冠的澳大利亚南部城市墨尔本，拔得头筹。榜单前10名多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城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分列第二、第五和第十，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和温哥华分别列第四和第六，日本大阪名列第三，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日本的东京并列第七，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排名第九。经济学人智库是依据居民的生活水平、犯罪率、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政治和经济稳定等因素给全球140座城市打分。澳大利亚不少地方在最宜居城市上是榜上有名，那么在他们眼中什么职业最辛苦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人心目当中最辛苦的10个职业包括警察、护士、社工、教师和父母。在1000名调查对象中，93%认为警察、急救服务人员和急救医生为最辛苦的职业，军人、教师紧随其后。值得一提的是，父母和祖父母的辛苦程度排名第五。专家表示，这说明澳大利亚人对艰苦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之前认为橄榄球运动员非常坚韧辛苦，如今人们似乎更欣赏各种坚韧行为，不只是身体上的坚韧。 目光转向巴黎，街头开放式公厕您能接受吗？法国首都巴黎市政当局为了满足公众的内急需要，在街头安装了一批开放式的环保型用小男用小便器，引来了不少批评。这种不用水冲没有异味的小便器是一个箱子的形状，里面填充稻草，上面栽种花草，上部涂成醒目的红色，每隔三周会有专人来更换其中的稻草，把换下来的稻草拿去做堆肥。一些居民指责这一设施有碍观瞻，要求拆除。电子烟比烟草会更安全吗？英国伯明翰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吸电子烟可能损伤免疫系统，令肺部细胞死亡速度加快50倍，从而罹患肺病，从而增加罹患肺病的风险。研究人员称，电子烟冷凝蒸汽令肺组织产生的这些变化类似于吸烟，从而增加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风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包括肺气肿、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进一步可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研究人员认为，电子烟并不比烟草更危险，但电子烟是否像我们被告知的那么安全，应该持谨慎和怀疑态度。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协和医院周边疏堵见成效，下个月初王府井周边再添六条禁止停车胡同，紧邻协和医院北大门急诊大楼的煤渣胡同只有301米长8米宽，以往想开车通行却要堵上半个小时，变身禁停胡同后这里不堵了。东华门街道还将陆续对王府井周边的绍九、西拉、北官场、甘雨、柏树、西塘子等六条胡同展开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预计八月底九月初可全部实现胡同不停车。目前煤渣胡同已实现南北两侧机动车禁停。对机器人感兴趣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到19号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世界各地机器人将集中亮相，大会由论坛、博览会、大赛、地面无人系统活动四大板块组成，国际上21家机器人组织作为大会支持机构，展区由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部分组成，本届展览面积将达到5万平方米。大会期间，北京杂技团东侧、格兰云天西侧设两处临时停车场，共提供停车位1240个。本周五就是七夕节了，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今天到19号在通州大运河河畔举行，活动主会场设在通州城区，围绕情定运河圆梦七夕主题开展经典爱情影片展播，刚好遇见你七夕鹊桥会，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纸短情长声声入耳为爱朗读大会等活动。经典爱情电影展映将于明天到19号在通州区电影院、通州区农村数字影厅和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同时进行。再为您介绍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展览，本周五8月17号到10月7号古典爱情中华民族传统爱情文化展将亮相，展览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历经10个月策划制作完成，精选374件民族文物，呈现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仍旧保留的许多古老的婚嫁习俗。再来关注今天开播的电视新剧，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今晚将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并在腾讯视频网络独播。本剧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的研发事业，讲述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为实现自我响应党中央号召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剧组在两弹一星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绵阳实地取景，当年邓稼先工作的防空洞第一次在荧屏上出现，而剧中制造导弹、火箭、零部件的工厂也选在了曾经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内容就是这样了，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好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以下哪一条大街不属于平安大街的范围呢？ A 是平安里西大街， B 是张自忠路， C 是幸福大街。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平安大街的节目，很多听众都说没有想到它这么有历史，但是如此年轻，熙熙攘攘之下还有这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除了上次说到的地安门、东部鸭桥，这里还有哪些您不可不知的地标？这里留下了哪些名人居所和传奇故事？为什么说平安大街造就了一批收藏家？说不尽的平安大街，今天我们继续上次没有聊完的话题，没有讲完的故事。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欢迎您。 哎， 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上一次节目中我们这个讲到的，但是听众还可能还有问题的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吧。网友秋林就问啊，说上次您说到地安门的时候提到了燕翅楼，说现在除了恢复的一对之外还有一对，那另一对是在哪儿呢？想请您再为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很关注，也有一些朋友用各种办法来问。是啊，我们到平安大街，到地安门的那个老地方啊，东边西边燕翅楼啊，西边呢就是中国书店那个24小时的这个门址，还有呢我们过些天秋天到了买那个秋栗香啊，我不是做广告了，那个地方我们常常排着队啊，那个地方就是燕翅楼对面，还有啊燕翅楼的东楼。现在遗憾的呢是东西长度啊还不一样，这是很复杂的原因形成的。这个呢在那儿摆着就不用说了。我上次稍微提到了，其实啊在这对燕翅楼的南边，景山的那个高高的这个土山的后边叫景山后街，我们大家到那边就看到两个大屋顶，东西相对的两个啊大楼。其实在那两个大楼的南根下呀还有一对燕翅楼。 在那块儿。 这个燕翅楼啊我们不提了。其实呢打开这个明代老北京的历史地图明万历啊，明天启、明崇祯以及呢清代的老北京的好多地图，比如特别有名的啊，乾隆十五年的地图，以至于啊，这个光绪年间、道光年间、光绪年间北京的老地图，以至于啊，这个民国时候啊，民国百年前老北京的地图啊，三十年代北京的地图、四十年代老北京的地图，都对燕翅楼的现存的这个一对儿，还有呢，就是我说的现在不提了的。那一对景山后街的那一对都有标识。都有标识。啊也就是说呢燕翅楼从这个眼前修的一对以外南边还有一对。 是在这个位置哈。现在大家也有一个了解。 我提供了一个乾隆图。我们在图上大家将来看一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原来标的另一对燕翅楼的那个位置。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是公布答案了哈，就是 C 幸福大街。我看到微信后台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快乐就发来了正确答案啊，这道题啊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的熟悉。那么第二道题也已经给出了哈，以下哪一处是大运河在平安大街上的重要遗址 ？A 是东部鸭桥 ，B 是西鸭桥 ，C 是郭沫若故居。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一条平安街半步京城史，古老而年轻的平安大街有着怎样的历史和传奇？接下来我们就去继续了解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继续请出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智老师，欢迎您。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又为大家说了说啊，雁翅楼的这个目前的位置。那我们之前也说了，上一段也说了，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关于地安门的事儿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说听说要在这个原址复建地安门了，所以说听众们又惦记起来了，还想让您多说两句地安门的故事，您再给大家讲讲。 这个主持人刚才说地安门曾经有战火纷飞，这就让我还赶快的搜寻这个头脑中的记忆。确实地安门这个地方也曾经有几次经历了战火。比如说1900年我们都知道八国联军进了北京，逼近了紫禁城，慈禧赶快的往西逃啊。他西逃出来往北西北走，首先出的就是地安门。为了保护这个宫廷啊能够向城外撤退，这时候地安门外大街啊那些店铺上边是清宫的重臣，大概是荣禄吧，率了很多这个卫队啊，街道上啊建筑物的房顶上啊阻击从鼓楼向地安门逼近的什么日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清廷的卫队啊击毙了很多日本侵略者啊，保护了慈禧朝廷光绪他们出地安门向西啊向西直门方向跑出去啊，这就是当年那个地方战火纷飞啊之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北京一个老画家画北京啊，他的这个名字叫方燕。上一次老先生也听了我们前面的讲座，他赶快说呀，嗨，这个地安门啊，当年我也看过大骆驼。我哪天呀、啊、我让你看一看这个地安门那个地方啊的一些老画。我想给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会提供啊方燕先生所画的地安门的老画。1954年拆地安门的时候，我这一个小娃子在那个地方曾经久久的观看啊，哎呦，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老建筑啊啊它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门楼，宽宽的石条，多有蛇。建筑物中地基下边多有大蛇。那眼见着这个修建工人啊，这个把很多这个不是毒蛇呀啊，很多大蛇呀装到车厢里运走。我们听众们还关心说这地安门拆了后来呢，地安门这个建筑件呢啊砖木瓦石啊，那是一大堆呀、啊。后来运到了天坛的，今天说天坛的北门，天坛的北门内啊，天坛的一块树林中间的空地上，建筑材料堆在一起。但是很不幸呢，

其实太医院本来啊，并不是在地安门大街这个地方，它原来呢是在东交民巷的西头，更靠近皇宫。后来东交民巷呢被帝国主义瓜分作为使馆区了。我们的太医院才几次搬迁，最后呢落到了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这点儿。我们现在地安门大街上如果漫步的话，哎，很明显的就会看到太医院的旧址。现在呢是一片民房了，也比较这个临建房错乱，但是整个太医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制啊还看得清，里边原来有先医庙，庙堂还在。 嗯 啊，这个实际上100年前啊，100年前多一点，这个太医院是移到这点。这里边的太医啊，应该说还赶上了给慈禧给光绪看病的。 哦 啊，你今天过那门口大概还有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的那个广告牌子，不知道现在执医的这些先生们啊，还有没有能够得到太医院的这点仙气儿啊？ 有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这个太医院这个地方啊，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决定还是要把它慢慢的腾退。 嗯， 腾退了以后呢，也对于这个清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啊也有一个记忆。其实呢太医院这个地方如果呀做一个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博物馆， 对， 是很丰富的。 是的 啊，我们在鼓楼那个地方有一个时间博物馆，建了好几年了，目前呢开放的并不好，我去过，我感觉呢主要是时间这个概念之下它所能够展陈的东西啊不够丰富。那么如果太医院成为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嗨，那东西可以想见啊会比较多了。 是的， 应该说比时间博物馆 更对口， 更好， 是 更丰富，更受欢迎。 嗯，啊，这是太医院啊，这是往东走了一点啊。那我们再看看，回头再看看西边，往西走一站啊。再往西走的话，应该到了什么地方呢？ 哎，差不多就是对称。 对， 这个咱们这个对称的观念很强，也差不多往西走那么一段路，什么地方呢？哎，荷花市场。哎，这就是在上一次咱们讲到西鸭桥那个地方所在的荷花市场。今天见荷花市场高高的这个大牌坊啊，那个鲜明的大字啊，回到百年前啊，这个荷花市场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看有许多啊名人的著作对这个地方啊记录得很清楚。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有一个戏剧界的大名家叫翁偶虹先生。翁先生对这个荷花市场有过很详尽的记录。那么荷花市场那个一路啊原来是一个堤坝。这个沿着堤呢面向南边，左手也就是东边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右手也就是它的堤的西边叫什么呢？那时候有个名字叫西小海。什刹海遍种荷花，西小海呢芦苇啊茅草。所以翁先生说啊，那时候这个什刹海这一边啊茶楼啊下令的饮食价钱啊要比西边那一块啊芦苇荡要高一级。啊，所以百姓到荷花市场去玩的话各得其乐。啊，今天呢这个荷花市场啊已经建了好几个过了，这个楼那个楼，当年呢是野趣横生的地方。 哇 啊 啊，更加自然古朴一些。 那个是个 西小海啊， 嗯 啊，这个现在呢，整个后哈市场还在变迁中。实际上，西小海没有了，西小海在后来被填埋了，填埋建什么了？就是建立了我们今天过那儿看的大字标、大字横幅写的什刹海体育场。 哦， 这是我们走过的路。把西小海填平以后，建了什刹海体育场。这个什刹海体育场，大家看，不能小看它，也是不得了。我们鼎鼎大名的啊李连杰，我们排球的冯坤， 嗯， 乒乓球的张怡宁， 哦， 北京的好多好孩子，世界大冠军呐，都是从什刹海体育场啊成长起来的。 这样哈， 当年那个乒乓球教练回忆，在什刹海体育场最初的时候，简易的工棚，自己生煤球炉子，带着小运动员们啊，在临时搭建的这个台案子上练功夫，那也打出世界冠军来。因为自己生炉子，结果这个满脸抹的黑一道白一道，那也是冠军培养出来的最初的基地。所以我们过什刹海体育场，当年的西小海仍旧还是很让人感动的。我们还知道西小海的这个边上，就是什刹海体育场的边上，郭沫若故居。 哦，还有这一项， 这郭故居啊，当年是什么地方啊？当年是恭王府的马厩，恭王养马的地方。后来呢，他又归了同仁堂岳家。岳松生担任过北京市的副市长。 嗯， 岳松生的兄弟叫岳松山，曾经在这个郭沫若故居啊，见过自己的宅子。 嗯， 后来郭老所住的那个四合院啊，实际上是承继了啊岳家老药铺 啊， 他们的这个房产啊，现在去郭故居看看也还是挺好的。 嗯啊，还是这一块还是值得说的，还真挺多的。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精彩的讲解啊，往东往西各走了一站，大家别忘了今天还有这个答题的环节。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微信后台的答题，大家都已经在发数字在看图了，咱们别忘了还可以答题。而且呢，现在啊，这道题还有答错的朋友，咱们再来把题面听一听。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以下哪一处是大运河在平安大街上的重要遗址呢？ A. 东部鸭桥，B. 西鸭桥， C. 郭沫若故居。 我们刚才又把题面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以下哪一处是大运河在平安大街上的重要遗址？ A 是东部鸭桥， B 是西鸭桥， C 是郭沫若故居。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郭沫若故居，现在呢应该是大家有了更为明朗的一个思路，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啊。刚才我们往东边说了太医院，往西边也走了很多的地方啊，这次我们再对称的再往回折往东走，那应该是过了上次您讲的这个东部鸭桥了，再往过走就是南锣鼓巷了，对吧？ 对对对对，你这个地方位感很强啊。 那南锣鼓巷这块我们能说的有哪些呢？ 好，南锣鼓巷我们北京的这个听众们比较熟悉了，这些年火热， 对， 大家往往都去过。南锣鼓巷这个地方啊，我在那儿，哎呀，很熟悉啊。 嗯， 因为从南锣鼓巷这个南口进去，右手第二条胡同，第一板厂胡同， 嗯， 炒豆胡同，这个南锣鼓巷它是那个蜈蚣街呀、啊，它这个各左右就是东西啊，各有八条街。 是的， 哎，那个看起来呢，它如同一个蜈蚣一样，那个伸出爪子来，那么。板厂胡同、炒豆胡同、炒豆胡同路西头一个老宅子， 嗯， 啊，这是原来啊曾格林亲府的